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向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2018年，由北京市大兴区教育委员会联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阅读推广中心共同组织举办“赏中华诗词，寻文化根基，品生活之美”大兴区第2届小学生诗词大会再度来袭。大兴区59所小学、2000多个班级、50000余名学生参与其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展开一场诗词之旅，去重温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诗句。 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是 pick 你的节日妆容秒变元气少女。 可你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元气 啊？是，就是因为我今天要当这个模特， 要来化妆一会儿， 要化一个元气少女的妆，也是因为年底了嘛，我们这个节日呢，都各种节日都纷至沓来。 是的， 对，所以要给大家种草一些你节日里比较适合的化的这个妆容啊，让你非常显得有气色。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化妆师呢是我们的老朋友萱萱。 大家好，我是萱萱。 今天的萱萱呢也是要给我画一个在节日当中就是显得很喜庆的一个妆容吧。我们可以给大家首先先看一下啊，就是我们要选择、这个、 什么叫喜庆， 就是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啊。好，我们这个鼠标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 提醒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直接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直播间就可以了。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画的这个妆容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图片有点小哈，不过大家可以这么看到，其实这个妆容我们再配上一些这个头饰还有耳饰的话，我觉得会非常增加这个节日的气氛。 我觉得给人整体的感觉就是很红。 没错，就是很红， 一定要有红色出现这种元素。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萱萱的不只是要跟我们化妆，而且 还有一些饰品。 对，饰品我就不可能给大家展示了，因为我没有耳眼儿。 你为什么不扎耳洞呢？ 因为我妈说，就是别人都扎，你就不要扎了。 你妈比较保守。 好，那首先呢，还是先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来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周的时尚资讯。好的，欢迎回来。 这里是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嗯，我们来看一下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你的护肤流程呢可能全错了，接下来呢一梦呢要给大家说一下完整的护肤流程指南。我们通常都说我们经常护肤呢有这几步啊，就是洗脸，然后是化妆水，然后是精华，然后乳液、面霜、眼霜，然后防晒就 OK 了。当然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涂防晒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涂一层厚厚的面霜，或者是我们经常涂的这个晚上涂的那面膜就可以了， 脸洗面膜。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但是呢我们要说一下啊，我们这个油皮和干皮的护肤流程不太一样。因为我和小雨都是 干皮。 对。 萱萱是什么肤质的？ 我是中性。 中性的。 不是，我是混合，应该是 混合。 OK， 混合其实最好的，不油也不干。 不是的，但是它很难护理，它不可能就是单纯的像油皮那样用油皮的护理方法，或者用干皮的护理方法，它可能这一块地方用油皮，然后其他地方就用干皮，就很麻烦，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是。那我们来说一下啊，就比如说正常来说呢，我们肯定都是以洗脸作为第一步，我们说白天的时候哈，然后是防晒呢作为最后一步。我们不管说这一年四季，有的人冬天他就不防晒了，其实它紫外线还是存在的，所以大家防晒呢一直一定要一直注意。所以我们这个正常步骤应该是先洗脸，最后的一步呢是防晒。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大油皮的话呢，通常情况下呢只需要洗好脸，然后做好防晒就 OK 了，中间的很多步骤你完全可以忽略的，忽略掉，比如说化妆水、精华、乳液、面霜还有眼霜的这一部分，眼霜是 OK 的，眼霜是可以，因为女生嘛，女生一般就是到老是笑，老是笑就会有这个鱼尾纹， 对， 所以中间的步骤呢是可以忽略掉的，就对于油性肌肤的这个女性朋友们来说是 OK 的。然后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很多的女孩呢说她是大油田，而且还不停的往自己脸上涂一些，比如说带油脂的一些护肤品，对，所以她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那个闭口，甚至就会起痘，那是太过于保湿，对于油皮肌肤的女孩子来说并不太适合，就是不停的擦护肤品，反而适合洗脸，然后眼霜，然后防晒，其实就可以了。如果中间 连面霜都可以不涂吗？ 可以不涂。你如果可以的话，如果真的很担心的话，可以涂一个化妆水， 对， 就可以了。 或者是啫喱状的，也 对对对， 可以的， 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你是还有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油皮肌肤的哈，长期习惯就一层涂一层的话，一般都大家都觉得，哎，如果我不涂多一点就没有安全感，觉得哎这护肤感觉没有到位。但其实啊，比如说你只需要洗脸、化妆水、防晒就可以了。我们还要说一点的是，这个乳液和面霜呢，比如说像萱萱，是混合肌肤，比如说她的两个脸颊会比较干，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洗脸、乳液、面霜，然后再加上防晒就可以了。对，就这几步。 那像咱们这种皮肤很干的人，就需要全套都抹上。 对，精华就是你白天也要涂精华。小雨是你这块从来都不油的是吗？ 对。 就是你整个的脸， 整个脸都是 比较干， 非常均匀的干。 咱俩是一样的，我也是，尤其我 从来不出油， 尤其 吸油纸根本用不上。 尤其是我经常就是鼻子这块，一到冬天就起那个小皮。对，如果我不护好肤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这种状况。对，所以像比较干皮的宝宝们呢，就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平时护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全套，洗脸、化妆水，然后精华、乳液。一定要涂面霜， 我觉得乳液和面霜选择一种就可以了。 白天的时候， 对， 就晚上的时候是乳液和乳液之后再面霜，然后再是眼 乳液之后要再涂面霜吗？ 对呀、啊， 不是精华之后直接面霜吧？ 晚霜 哦，不是，在我心里我觉得乳液和面霜是一种东西，只不过乳液薄一点，然后面霜厚一点。 这个可能要根据肤质吧， 是吧？ 对对对。 那如果说你皮肤特别干，那你们可能就适合面霜。是不是？ 我觉得不需要叠加使用。 其实这个还是看个人。如果是说他真的很担心的话，叠加也行，但是最好还是少量，不要给皮肤太多负担。 对， 我一般就叠加呀，因为我特别怕干。 对，因为你皮肤干，你是可以这样的。 对， 所以说如果要是说对我来讲，或者说对油皮来讲，那这样的话就真的是容易把那个 毛孔 堵 塞， 然后它就会起闭口。 哎，一梦，那你这样叠加使用，你会搓泥吗？ 不会啊，因为我不就是不化妆啊。 对， 晚上不化妆，就第二天，包括第二天，很多人都会起来用洗面奶洗脸。 嗯， 我从来都不会。 我也是， 就是 我清 水 洗 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睡一晚上也不会脏， 是可以 把那个。就是我们晚上出的一点点的小油垢给它洗掉就可以了。 对 对，所以我干皮的话还是有蛮多建议的、 嗯、 像油皮的话我真的觉得就是不要，一个是我真的觉得就油皮，因为身边像大猴、 嗯、 他们都是油皮、 嗯、 就经常就会说用这个用各种各样的护肤，其实我觉得反而有时候油皮你让它控控油是好的，但很多油皮会出现一种状况是它外油内干， 对，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所以还是，所以对于护肤来说，我们还是针对个人的肤质来自己护肤、 嗯、 来自己选择。 是的， 对，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我觉得护肤是很重要的。像在北京这个地区的，就天气本身就很干燥， 还有霾， 对，还有霾、 嗯、 所以这个 一定要做好。 是的， 防护 没错。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二条潮流风向标，我们来说一下评测三款超级火的去黑头的神器。嗯，我们来看一下图片、嗯、我们要评价这三款，中间的呢是比较出名的啦、 嗯、 就是那个 Luna Luna、 嗯、你用过吗小雨？ 我没有用过。哎， 那我们全身呢？ 我都不敢用，因为我皮肤比较薄。 哦、嗯、好，好吧，我们三个都没有用过。 因为我平时也皮肤也不会长痘，然后我觉得只要我正常清洁卸妆什么就不会有太大负担，所以我就不用这些东西洗脸。 我们两个是一样的， 我就 是 徒手洗脸。 但是我有的时候会长一些小小的闭口、 嗯、我也会，但很快就好了、嗯、 对， 嗯， 但是我见过很多，就是比如说我的好朋友有一次我看他洗脸，就是他要卸好多遍，好，就是那个化妆水，卸妆水、 嗯、 卸好多遍脸，然后呢再用 Luna 呢再去洗，洗完之后然后他再用那个化妆水再湿敷一遍，然后再洗一遍。 我觉得那样的皮肤很不好。 真的、 哎、 其实是有一种伤害，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表层的它有一层角质层嘛， 嗯， 你老是这样去破坏它的时候它可能就越来越薄。 我觉得他这样做法其实是清洁过度， 有点过度了。 对,、 嗯、 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清洁的话，我一般化完妆之后用卸妆水先卸一遍，先卸一遍之后呢我再用 洗面奶洗两遍， 清洁一下就可以了。 我洗两遍一般，对、 嗯、 但我不会用这些仪器。 这些那个仪器其实也还行，就中间那个粉色那个 Lumi 是吧，就 Luna 啊 Luna、 嗯、 他们之前好像把它放在那个豆腐上还是果冻上，然后就去这样测评，它并没有任何对这个皮肤有破坏性的作用，就是它很温和的、 嗯、 它那种震动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皮肤非常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用手就可以，没有必要就是说用各种仪器叠加在脸上。但如果说像油皮或者像我这种混合皮，那你只要在局部当中去用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 就可以。 嗯、 哦、好，那我们还是稍微评测一下吧、 嗯、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去黑头这个仪器它的原理。 嗯， 其实它的仪理原我的嘴今天怎么有点瓢。 它原理其实就是帮你清洁嘛， 对，就是一个小型的吸尘器。 嗯， 对，就是我们经常就是比如说做那个韩国小气泡， 嗯， 对，它就是那种吸的那种。 对 对，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哈。然后但是我们平时自己在家如果用这些小型的吸尘器就这些仪器的话，会出现一种这样的状况，我们看一下。 嗯， 看就会就是把自己的脸那块呢会形成一个洞。 妈呀， 对，然后它半天呢才会缓过来。对，就是平时我们自己在家会有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一般很多人都会去选择去美容院啊、 嗯、 但是美容院它用的这个头呢它并不是一次性的，反而是就是反复的去消毒这样子的、 嗯、 所以很多人都不放心、 嗯、 会选择就是在家里面买一个这样子的。对，我们再来说一下黑头，我们说这个 Luna 是洗脸仪，为什么它会去黑头呢？ 对，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说这个洗面仪有必要吗？很多人都说、 嗯、 其实说实话给大家的建议是如果你有钱的话是可以试一下的、 嗯、 因为这个好像代购的话好像分大中小吧，应该是 完全不了解，你还是太穷了、 哦、我看的上面说分大中小的、 嗯、 然后最贵好像也就是大一点的话也就是不到2000-1000。 大中小有什么区别呀？ 嗯，这个我还 它可能就是 都是洗脸吗？ 对，可能 就面积吧， 就比如说我这个毛孔就是法令纹和这个鼻翼之间，那小的可能更灵活一些， 所以脸小的人就可以买比较便宜的，会省钱，然后脸如果大的人就只能买那个贵的。 那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啊，就是这个洗面仪呢，如果要选择的话呢，大家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对于敏感肌的话，其实用手是更方便一些的。 对， 我们来说一下 Luna 就这种震动美容仪的它一个原理，它的原理就是先用酸或者是热毛巾或者是热水澡让我们的毛孔中的油脂松动。 嗯， 第二个呢就是开启这个机器震，然后把黑头里面的油脂震碎。 嗯， 第三步呢就是配合果酸或者是水杨酸或者是油性的东西把这个油脂溶掉。 嗯，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对，就是酸性的原理。然后哎呀，其实理论上来说呢，就是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人在用这个 Luna。 嗯， 但是很多人都说哎，其实也就那么回事了。 好，鸡肋产品。 对，是有一点点的。对，所以大家还是择优选择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剩下这两款呢，都是属于是那种吸的那种效果，就吸尘器的那种。 那个小铲子。 对 啊，那个其实我给大家说一个小配方啊，就是你可以用霍霍巴油，就是我们精油当中的基础油。 嗯， 然后敷在你的黑头上，大概你也可以按摩，但是不要超过5分钟，不要时间太长。然后按摩完之后再用那个铲子用、去去除你的这个黑头，其实它是非常有效的。 那用完之后皮肤会不会非常干？ 不会，因为它有一层油脂。如果你单纯的是这样，就是洗完脸我去这样清洁，它其实反而会对我们皮肤有那个破坏的作用。 那其实就是像这种仪器，这三个仪器它都是有这种效果的，就是会分泌一些油脂、然后呢再去清理。 对，反正就是霍霍巴油其实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如果你的黑头特别的顽固，就是那种就万年不动的那种情况下，那可能霍霍巴油的这个你用的时间就会稍微长一些。每个人都不一样。 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这三个去黑头的神器原理，其实就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吸尘器，再一个呢就是超声波洗眼镜仪的那种感觉。就包括那个 Luna， 就是我们经常在网上测评上面说用那个 Luna 震那个，就是我们经常戴的隐形眼镜，可以震出来很多脏东西。 天哪！ 对，它是有一个这样的功效的， 还是很厉害的。 对，所以使用感来说呢，还是得大家就是自己使用的感觉会明，效果会明显一些。对，当然有钱你可以砸金嘛。好，我们来再看一下我们第三个潮流风向标的内容。这个呢就是我们说过节了嘛，过节了我觉得家里面必不可少的就是酒。 嗯， 对，亲朋好友们过来都喝酒嘛，开心嘛。那今天呢一梦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玫瑰色的气泡小甜酒。 哎，好浪漫， 就是比较浪漫。 气泡酒很好喝。 对，气泡酒很好喝， 大家注意少喝一些，因为热量很高。 天哪， 从健身的角度上讲。 对，是他一定会说这个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屏幕上面打出来这个照片的这个牌子。然后这个牌子呢其实比较小众，但是它并不是很贵。然后你看这个酒呢，它的这个毫升是，我说一下，是750毫升，然后价格呢是78块钱。 价格很亲民啊， 很亲民，而且它很好喝。就是我们在、 好喝的东西热量一定不低。 对，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配个小甜点呀，就下午的时候。 妈呀，配甜点的话热量就会更高。 对，这个当然是拍照用的哈。不过我觉得因为我没有尝试过这款酒，但是 你是爱喝酒的吗？ 我曾经吧，现在不爱喝， 戒酒了， 就是不爱喝，就现在很滴酒不沾的这种。 我也是， 气泡酒我都不喝，什么 real 啊，就那些都不会喝。 我也是， 因为我确实觉得，就像小雨说的，喝酒是会长胖的，喝酒是真的长胖。对，就是因为我现在有一部分肚子，其实以前也没有这么大。 你现在肚子可以，非常可以。 你这个就不要夸张的说自己的缺点， 我是真的 很 大。对，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酒呢，就是它是刚才说的是玫瑰色的气泡小甜酒。哎，然后呢平时呢我们聚会啊或者 party 的时候呢都可以买这一款，而且它价格很亲民，750毫升，70多块钱，还不错。比较网上就是很多人都在推荐这一款，而且这个大家可以在这个迷糊酒铺当中就是可以搜到这款 甜酒。大家呢如果没有，大家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款酒，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内容，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推款的、推荐的这款酒。同时呢我们这个酒里面哈、就不用说了，可以加冰块啊什么的，反正很好喝，就推荐给大家了。好，我们来再看最后一条呢，就是我们要 PK 一下我们的两款粉底液，一个是 MAC 的，然后一个是 YSL 的。我们选择的这两款型号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是这两款，一个是 MAC 的定制无瑕粉底液、 对， 是色号呢，色号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对比的啊。然后还有一个是圣罗兰的墨水粉底，对，然后价格呢，当然 MAC 会便宜一些，是320块钱，圣罗兰的这款呢是570块。我觉得 MAC 是很多化妆师经常手里必备的一款， 对，它是专业院线的产品，而且它的色号是，我记得上次我听他们柜姐跟我说，说你在全世界各个地方能找到的颜色，我们都有。 对，哇，是这样的。 哎，所以萱萱，你平时现在化妆用的是粉底液还是7点 BB 霜？ 我会用粉底液多一些，但是如果就是，但是 MAC 其实我给大家安利一个产品啊。他们家有一个气垫也挺好用的，是白色的那个一个小气垫，然后上面好像有点镭射的那个光标，那个真的是遮盖力是非常强。而且 我想知道气垫跟那个7点 BB 霜和粉底液到底效果上有什么区别？ 对， 这个各个品牌好像都不太一样。 嗯哼， 但是 你个人的经验认为呢？ 但如果我个人用的话，我平时喜欢用气垫。因为我觉得它可能，因为 就日常妆的话， 对，我的气垫可能会稍微薄一些，就是没有这么糊的话。但是有些粉底液，可能它就会有一些干，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上脸就觉得有点负担。 好，我们来说一下 MAC 的这款定制无瑕粉底液，它的优点呢就是价格便宜，然后专门为亚洲人准备的色号，而且遮盖力非常的强，持久力强，控油力也很强。 没错， 缺点呢就是它的粉呢，粉体呢比较细腻度呢，润滑度是一般的，除了亚洲限定色以外的颜色呢都不太适合黄皮人来用啊，这是它的一个缺点。我们来说一下 YSL 的这个羽毛粉底液，它呢优点呢就是质地很轻薄，而且呢粉质很细腻顺滑，味道很好闻。缺点呢就是持久力和控油力在夏天的时候表现得不太好，遮盖力呢一般。我记得上次大侯有一次来做节目的时候，他说这个羽毛粉底液，我们经常一开始火起来的7点 BB 不就是 YSL 的那款吗？ 对， 那款 我觉得是全世界最难用的7点 BB 霜，太难用了呀。 是，然后 被安利了， 是吗？很多人都说那个 应该大家人手一个，都曾经买过。 对，曾经， 因为他们家是出的大牌里出的算是比较早的。 对， 结果他们家出了之后，其他品牌都出了，然后呢？所有的姑娘们，对，姑娘们用了之后就发现，妈呀，每一款都比 YSL 的那款要 好 用。 对，是这样的。 那一款我用完之后，我的皮肤就会变得那种，哎，总之就是很丑， 反正 就会花掉， 就劣迹斑斑的那种感觉， 很难看。 那可能就是里面含的油脂太多了。 对，其实有人说这个羽毛粉底液 YSL 羽毛粉底液其实就是把它灌到了那个气垫里面用而已。 对，但你知道吗？我自从因为用完了 YSL 的那个7点 BB 霜之后，我就对他们家的底妆产品有一种抗拒。我再也没有用过他们家的底妆，我觉得非常不好用。 太精神了，但是这款吧，我觉得这款就是它这两款其实都是比较适合什么呢？就是油皮的 哦，怪不得 它是油皮亲妈。它这两款的测评其实都是油皮亲妈。然后我喜欢 MAC 更多一些，因为那个是张艺兴同款， 追星的程度在里面。 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图片呢。 张艺兴确实很可爱。 对， 完了， 粉丝团。 我感觉我比较老，我不喜欢张艺兴。算了，他也真的很帅哈。来，我们看， 他说咱们两个老哎， 没有吧？没有吧？ 假装没听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就是 MAC 和 YSL 羽毛这一款，他们两个共同的特点呢，都是有归零的这一款，而且还有这个聚二甲基归氧丸。然后这两款呢，其实这两个成分比较来看呢，确实是 YSL 的顺滑度要强于 MAC 的。对，它确实是比它轻薄嘛。然后不仅是这个柔润剂的比例大于我们的 MAC， 而且增加了更多维度的肤感调节，在肤感上做的这个比 MAC 的更加细致一些，总体的这个肤感可能会好一些。至于这个清爽度呢，两款都没有那种就是我们一抹上就感觉糊糊的那种感觉，其实没有，这清爽度是 OK 的，完全没有问题。还有它的妆效就是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 pick 你的节日妆容秒变元气少女。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内容。 同时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一下活力982就可以了。 是的，因为今天我们要现场教学嘛，现场这个化妆教学，所以 我们不仅有妆容， 对对对， 我们还会有一些很好看的符合节日气氛的一些视频。 没错，要推荐给大家，所以大家一定要观看我们的视频哦。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元气少女嘉宾萱萱。 大家好，我是萱萱，又见面了。 是的，今天萱萱呢也是要给我打造一个这个属于节日里面的妆容。那我们说这个节日里面的妆容，萱萱就是平时如果你出去去给别人化妆，就是一到就是这种节日啊，比较有气氛啊，就这种的 场合 或者是节目当中，就是你给一些主持人化妆的时候，你一般会选择我们先说一下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眼妆的部分你会怎么选择？ 眼妆的部分其实还是要看他个人要求。我觉得可能眼妆部分如果是上一些特别正规的这种比如说新闻类的节目或者是那种央视类节目，就眼妆还是要以大地色为主。但如果是说我是娱乐型的话，那我们其实就可以加一些对彩色的，比如说像是我们番茄色对吧，还有那个土红色，但是最好就不要用那种特别纯的那种大红色。但是大红色可以用到我们嘴巴上。 大红色，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会看到有一些视频，就是直接拿那个唇釉上在眼睛上涂涂涂涂开了，然后那个腮红也是用唇釉，嘴巴也是用唇釉。但这样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这种特别跳跃的颜色并不是所有的眼型都适合的。所以说我们在选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可以选红色，但是你的红色里面不要这么的纯，要加一点点的这个咖色或加一点点橘色，这样会中和一些。 就是显得眼睛也有神，要不然全是红的就感觉眼睛肿就像 哭过 了一样。 对，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我刚才那个萱萱说的是眼妆的这一部分，就是眼影。那我想说这眼线有没有一些比较 花样的 一些？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花样的眼线，有那种在眼睛上画小猫咪尾巴的，然后画鱼的形状的，甚至还有画那种小桃心的。 那就不太适合日常。 对，不日常，但是你可以在聚会的时候就稍微有一点点改变，也不是说让你整只眼睛画猫咪，你就是在这画一个是吧，小猫的那种就是小耳朵，这样可以纵向的把你的眼睛放大。 哎，那一会儿给一梦化妆的时候就可以画一个这种小花样。 可以。 对，就是不要画猫咪了。 画猫咪，给你点个小桃心。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有几款眼线呢可供大家选择，一会儿呢我们也可以尝试的画一下啊。你看有这个，比如说这要就是刚才我们萱萱说的第一款的猫咪的那种，对，上面加一个猫耳朵啊这些的，还有就是在这个眼尾呢画一些这个像这个飞的那个海鸟一样的形状，对，或者是你在你的眼睛这个周围这块可以画一个痣，或者画那些小爱心，就在节日当中我觉得还是挺俏皮的， 对， 挺可爱的。 对，大家可以选择一下。 画一个小桃心会很可爱 呀。 对对对，因为我记得当时就是很多人还就是在录那个抖音的时候那个视频、嗯、就很多长得很漂亮的那些小姐姐经常还会在这个眼睛周围加一些亮片， 很可爱。 对，也很好看，星星啊心啊就这些。我加了一次， 我知道， 我试过一次，还真的挺好看的， 特别好看。 自己画的吗？ 不是画的，就是贴的亮片、哦、贴的亮片待会儿小雨也可以试一下。 好， 对，待会儿小雨也可以试一下。 对， 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眼线的一些小技巧。对，其实你也可以有的时候为了显得俏皮可以在眼睛这块点一个痣，其实挺显得还挺妩媚的。 对， 比较性 感、 嗯、比较性感， 非常好看。 对，好，我们说完这个眼妆的这一小部分了呢， 我一会儿想看在一梦的眼睛上同时出现猫咪的尾巴，然后呢小桃心以及痣还有亮片 不给小雨弄一个哈，帮我分担一个。 好， 对，要不然就乱套了、哎、 所以我想问一下， 适合痣， 你们两个人不要，我要桃心我要问一下你们两个人在那个平时遇到这些节日的时候就是会影响到你们的心情吗？比如说今天是某一个节日，然后你们就会为了这个节日化一个很好看的妆出门？ 不会， 只要出去有活动就会 如果 是正常，只正常一天就不会， 应该不会。 但过年就是我们比如说就是正常过年的时候， 春节呀， 春节的时候我是会化妆的。 春节可能大家会喜欢穿红色衣服吧， 对，比如说红毛衣啊， 嗯， 反正就是红色的围脖啊，只要有红色的一些小点缀都会有、 嗯， 对， 会 喜庆嘛， 红色的包呀， 美甲上也会出现一些 红 色或酒 红 色， 对 对 对, 对、 嗯， 所以就是节日就为了显气氛，所以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红色， 嗯、是的。 对，好，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眼妆的部分，眼线和眼影，然后说完这个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眉毛呢，就是眉毛的画法呢，会有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不一样，因为其实每个人脸型就固定在那儿了。 对、嗯， 然后你不可能说哦，我节日了，我突然间变成了瓜子脸，或者我突然间变成了什么，然后我的眉毛就会改变。可能其实唯一一个就是一个特点，就是说，如果你比较喜欢彩色的话、嗯，你可以稍微在你的眉尾，或者说在你曾经的那个眉色当中稍微加一点点彩色的。 彩色， 对，彩色的那种 什么加呢？ 那有那种现在染眉膏， 哦，染眉膏， 有那种染眉膏，可以根据你的服装啊，或者是根据你今天要去的场合。但是我所说的这种可能会比较就是潮流一些，那可能会出现在一些夜店当中， 嗯， 会多一些。比如说是过年开趴啊什么的，公司聚会也是可以稍微加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给大家。 哦，是这样子的、 嗯、 所以其实眉毛的就是眉形什么还是要符合自己的脸型去 画。 那这个眉毛的颜色就是和自己的发色， 和发色甚至是服装颜色，就是头发稍微浅的、嗯、其实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尝试稍微彩色一点。但如果说偏深像我们这样的头发，其实还是按照那个传统的去造。 因为算是浅色头发吧、 嗯、肯定是、 我所说的浅色头发就是那经过漂染的 哦、 就是稍微日系一些的那种漂染色，它可能会更加多元化一些。 嗯，明白。好，其实这个眉毛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我们说眉毛、眼睛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嘴唇， 对， 口红， 口红这个很重 要。口红颜色的选择，就是萱萱今天有什么推荐吗？ 今天我就带了两管，但都是红色的，都是唇釉的哑光质感的、 嗯。 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就是特别鲜艳的颜色，除非就是说，你的这个光泽感特别的就是好看，如果出现油光的话可能就不会太舒服，所以我基本上在涂鲜艳的颜色的时候都会用一些哑光质地。 嗯 嗯，哑光质地的口红会比较适合是吗？ 会比较高级一些，看上去它不会出错，明白吗、 哦、 就是它出错率会降低一些。 嗯嗯，那今天就是今天萱萱涂的这个口红是属于是草莓色，草莓红。 我是两个颜色叠涂，就是一个橘色加了一个那个就是你说的那个鲜红色，两个叠在一起了。 对，我一直都觉得这个颜色很好看。然后我今天上电梯的时候我就问萱萱，我说这个颜色很好看，等一下要不要试，可以试一下。但是刚才你说是 叠涂的 亚光质地的是吗？ 对，亚光质地 就不是这种像你这种。 它这个就还反正我是因为我最近嘴巴很干，然后我就冬天特别难受，我就只能是用这个稍微有点光泽感的。 明白。 但如果要是说我嘴巴能承受的话，其实我还是会喜欢亚光的多一些。对，因为亚光感觉就是会高级一点。 好，那其实我们经常说就是妆容的这一部分经常比较显少女的其实是腮红的这一部分。 对， 就是我经常看到必须说日系啊，很多女生呢就是 她们腮红会比较重， 好重啊，就是整个的，而且他们经常会涂在中间的。 我跟你讲，日本有一段时间就是非常流行腮红，根本就是你在杂志上面可能看到一些妆容会觉得很夸张，但当你到了那个地方去之后，你就会发现满大街的人都是那么夸张。 对， 他们就会把脸涂的就不是一般的红， 就像那个我们看杂志上面的一样， 就是一毛一样。 哦， 很红很红。 你如果不涂可能你还觉得我不太正常， 就 是 你不是少女了。就是 而且日本的女生都很喜欢贴假睫毛，就普通出门都会贴假睫毛 啊。是吗？ 对，所以 不会种睫毛吗？ 也有，但是大家还是会习惯贴假睫毛，而且他们在那种药妆店里面就是很风靡各种各样的那种假睫毛，上睫毛下睫毛分得很细，一整片的，还有一簇一簇的。 对， 还有各种睫毛胶都分得非常详细。 天哦，我一直都觉得日本是一个很神奇的， 因为我曾经在某一个年代的时候 年代 的时候喜欢画曾经在某一个年代的时候喜欢画很浓的妆，就是受到日本的那种影响。 是非主流那种吗？ 不是，就我之前给你看过那种照片，就是很浓的那种妆，然后就贴假睫毛。当时我就研究那种睫毛胶，它有很多种，你知道吗？有透明的，然后有白色的， 还有黑色的， 还有黑色的，你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睫毛胶是吗？ 对，但我跟你讲，贴假睫毛实在是太难受了，因为你出门的时候就怕风一大，把你的睫毛刮掉。 哦，对对对对对， 很尴尬， 而且甚至还有可能会把自己睫毛，就是你要拽的时候就可能会拽下来。 我当时我们宿舍有一个女生很有意思，她当时有一次在宿舍里面，我们上小课的时候上进课之前要化妆，然后当时那个我们那个年代都流行贴假睫毛，她当时就是可能那个胶比较强力，她卸妆的时候咔一薅，把整个睫毛都给薅光了， 就他自己的睫毛也 一根都不剩。然后过了差不多， 只能说那睫毛胶太厉害了。 我觉得大家 过了差不多半年以上，那个睫毛才长出来。 我睫毛不太好长， 还能长出来，那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大家在选睫毛胶的时候，必须要选择那种防过敏的。 所以我其实觉得，如果不是有特殊场合的话，你一定要贴假睫毛的情况下，其实大家就可以选择刷睫毛， 就自己的睫毛就可以。 对，或者是去种睫毛都 OK。 对，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自己的睫毛就是你要就是刷出来的话，其实也挺长的。对，也不是说 只是针对于睫毛长的人， 有些没有睫毛的人可能真的会很短。 对，有的人，有的人可能我经常接受这些那个顾客，有的会你会发现他上睫毛有，但是下睫毛没有。有的时候会发现上睫毛短但是密，但是你夹完之后呢，它就是它哪怕翘起来，它也不是很明显。所以针对这样的人，其实如果希望眼睛放大的话，还是要贴这个假睫毛，但如果你条件很好的话，你刷一刷就可以了。 省钱。其实小雨的睫毛就很长， 省钱。 但我 对我睫毛很长， 但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还要种睫毛。 我现在就没有种啊。 对，我知道你现在没有种， 掉没了。 对，我知道掉没了。 因为我上一次接睫毛的那个人接的技术不太好，一个月就掉光了。 就是我觉得就是本身很长的，我觉得就是用自己的睫毛就完全 OK。就小雨他自己刷就已经刷很长很密的， 他睫毛是很长， 好看。 但有的时候就会比较懒。 懒，对， 对， 就是如果素颜的话其实也 OK， 就是贴了。 我印象很深，因为我是六月出生的孩子，然后五月中旬的时候我就接了个睫毛，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产房的时候可以有 漂漂亮亮。 私心啊，就是为了让自己就是生孩子的时候漂亮一些。 这对自己要求很高的女性， 在生孩子的时候，我周围就只有我妈，还有一些不认识的护士，没有别人了。 哦。就所以那个妈妈 就好看 给自己看，妈妈 拍照吗？没有。那种情况怎么拍照？ 对呀、 啊。所以后你生孩子我就给你拍个照。 我可能丑死了，又胖又丑。好，我们刚刚说了这个腮红的这一部分，其实颜色就是萱萱还没有跟我们说，就是要选择什么样的颜色的腮红。 如果说脸比较宽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保守一点，就是还是选择那些就是看上去有一点点颜色的，或者你也可以选择那种气垫腮红，那种颜色就不会太显色。如果说脸型非常好的话，我觉得你可以选择稍微红一些的，比如说像 梅子色、 草莓红、梅子色，那个可能就会有一点 偏秋冬的那种感觉， 偏成熟。对，你可以选一些那种就是饱和度高，然后纯度高，也就是说在这个色彩当中它没有任何混合色。比如说像是我们刚才说草莓色呀，或者西瓜红， 还有我们的番茄红，像这些颜色都会比较显色饱和，因为饱和完之后，这种颜色一堆积在脸上，它就会觉得你的这个苹果肌是往前走的。嗯，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梅紫色，它其实是适合打在我们那个侧颧骨的这个位置的，因为它里面含到一些黑色或者一些咖色，像这种深色都是属于收缩色，也就是打完之后我们的脸会变瘦。 哦， 嗯，但如果你把这种收缩色用在我们想凸起的位置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会有一点向下凹陷，或者是不是这么的舒服，看上去。 好，明白明白。所以其实修容的这一部分还是蛮重要的。 对， 就但说实话，就平时化妆的话，我 平时一般可能不太会注意到 修 容。 对， 那修容吧，其实那个大家以前都爱走到一个误区，就是我们来把这个嘴巴缩一下， 把腮缩进去。 对，缩腮完之后呢，我们打在我们这个嘬腮的这个缝这个位置，这个适合欧美人。它适合欧美人，因为我们亚洲人本身它就会比较的这个没有立体感和比较圆润一些，我们如果再这样的话，我们的颧骨是非常突出的，因为它这收进去 了你会显得这很高。其实如果我们想瘦脸的话，我们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那个哪需要收你就打在哪，我颧骨宽、我 就 打在我 颧骨 上面，对 对， 就压在我的颧骨上面，就这样打就可以了，这样是最保险的。 我就很适合，因为我是那种颧骨很高的人。 对，那看看你喜欢什么。其实你很欧美，我觉得你长得、 啊、比较立体。 对，你如果想要欧美也可以，你要是想瘦一些也是可以的。 哦、 就是随意切换。 对，随意切换。 好，我们就是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几个步骤，就是要点吧，算是。 对，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和小雨换一下位置。 好， 然后我到我们轩轩那边，让轩轩呢先给我进行一个比如说护肤啊， 打底啊， 妆前的一些工作。对，我跟一梦已经互换位置了， 对， 他们两个人已经到了嘉宾区去。然后现在呢，因为一梦今天是素颜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化妆老师萱萱要给一梦先做一个妆前打底的工作，也是可以跟大家来就是聊一下，在我们化妆之前，因为现在是冬季嘛，可能比较干，在化妆之前，如果想让你的妆效有一个很服帖很好的效果，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呢？萱萱，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就如果你是从外面回来的话，你肯定先要清洁一下你的脸部。 是的， 对，你要把这个棉片先打湿一些，然后呢用它来，你帮它。 好，我帮萱萱拿一下， 用它来给它稍微的简单按压式的擦，就不要这样抹蹭。这样抹蹭完之后，它可能皮肤会就是更加敏感变红，因为它现在已经有一点点泛红了。 对，因为我本身就是敏感肌，红血丝比较 泛。哎，但我觉得一梦那样皮肤泛红还挺好看的，就是有点像自带腮红的效果。 是的， 所以萱萱像一梦这种，它一会儿上了底妆之后，会不会还是自然泛红？ 它还是会。 那这种情况的话，在腮红上面。 腮红上面，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的颜色够了，其实就不用打了。 我也觉得是，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化妆的时候不要太刻意啊，你不要说哎呀我把它盖上然后我再画一个腮红，那样的底妆其实很厚，而且并不如你自己本身的红润好看。 是的， 就是我之前就说过，一梦她的这个先天条件非常好，就是她自带眼影，自带腮红，所以 就是黑眼圈没有别的。 有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它就是有这方面的，你就不要破坏，就保留就好了。先给它涂一个精华啊， 先涂的是一个精华，这个精华就是平时在洗完脸之后抹上的那个补水精华吗？ 对对对，洗完脸之后抹的补水精华，因为精华的分子会比较小嘛，所以说它是第一步一定要先渗透到我们的皮肤里面。 我真的很种草这款精华，因为它 这什么精华？ 这是应该是韩国的，叫 Eskin 是吧？叫伊丝好像是。对，这款精华还比较平价的。 因为萱萱经常给我化妆，她总是给我化妆，我觉得这个精华特别好，但我一直没有买。 嗯，没关系， 还没买呢。大家可以推过我链接哈。 没问题。 等一下，小雨姐可以看一下。现场就在种草了。 现场种草链接。 可以传给我，让我试一下呀。 可以，可以。 这款质地很好，味道也很好，小雨可以试一下。 好。然后呢？ 我试一下。 嘴巴会比较干，我再给它找一个唇油，给它先敷上啊。因为我们在画唇之前啊， 必须让我们的这个唇部皮肤保证它是滋润的。 哎，这个精华真的很好哎， 是吧？味道也很好吧？ 对， 这个可以。 我想知道它的价格大概是 60-70。 嗯，60-70。 60-70还是多少钱呢？ 买不了吃亏和上当。 对，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只要670。 现在萱萱在给一梦做一个唇部的一个护理， 对， 涂上了一层厚厚的什么东西， 这就是一个润唇油。 哦，润唇油，这也是为一会儿给一梦要上那种丝绒很高级质地的口红来做一个准备， 因为它那个口红，丝绒口红，它特别容易起皮。 嗯， 如果你的这个死皮，或者是说你嘴唇的皮肤不规整的话，你上完之后它的颜色会不均匀。 是的， 特别特别的崩， 容易起块，就特不好，特别不好看。但我总觉得我今天的嘴不配，你知道吗？因为我嘴巴溃疡了， 没看见， 就是嘴唇里面，所以可以把那块给绕过去。 我这个不会画到你嘴唇里面的。 比较靠这个边上 了。好的，把这个给绕过去。 嗯， 然后呢， 刚刚我们已经往脸上涂了一层精华， 对， 还有嘴唇上面涂了一层润唇油。接下来呢， 先给它把多余的油脂啊，用我们的海绵蛋给它稍微吸一吸，因为你有的时候涂完这些油脂直接上妆的话，它的妆底就是不会太服帖，会打滑，所以我们就把没有吸收了的就给吸走了就可以了。 太讲究了，平时咱化妆哪这么多布啊， 就是胡乱一抹。 对， 然后他皮肤非常好啊，我还是需要他的皮肤有一些光泽的，我又加了一些有光泽感的这个算是一个乳液吧。嗯，之前也给大家 介绍，这个是妆前乳吗？ 算是妆前乳，但是这个 是 MAC 的妆前乳。 这个妆前乳对毛孔粗大的人， 哦，之前好像在节目上面有介绍过， 是吧？它这个有好多颜色，那个我觉得大家买那个原就是本来的颜色就可以，千万不要买什么金的呀、粉的呀，或者是人鱼色呀，不要买这种，就买那种就那个本身的那个颜色就可以。 然后现在我们萱萱是将这个 CPB 的这个隔离霜和这个妆前乳是混在一起。 为什么要混在一起？我想问一下。 我觉得这样混在一起，它可能光泽感会比较好一些。 哦， 其实你不会一层一层打，其实都一样的。 Okay. 我觉得而且这样还快一些。 OK， 嗯，然后先在它的这个苹果肌的位置，因为它这个地方是因为元气嘛，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凸显它的蓬蓬的感觉啊。 那真正厉害的化妆师就是会把各种口红的颜色混在一起，然后妆前乳的颜色也混在一起，让你根本无从考证用的到底是哪一款，模仿不来。 这个不用，这因为刚才已经喷过水了，然后我们再给它拿。我就特别喜欢给人用海绵蛋，我觉得这样的话打得比较匀，而且， 哎，小雨，你会用海绵蛋吗？ 我不会用，哎， 我自己不会用，但是我每次觉得化妆师给我擦脸好舒服呀， 效果很好。 嗯， 所以一梦，你自己在家涂妆前乳的时候就是用手拍吗？ 啊，对呀， 我也是， 自己给自己用手是没问题的，而且我觉得用手应该会比海绵蛋好吧。 哎，因为我是很近距离在观察他们这个化妆的过程，所以从我这个角度，我是看到一梦她本身就已经很白，然后涂了这一层调和之后的妆前乳之后，她皮肤整个是提亮了一个色号。哎， 对，因为我那个隔离它是光感隔离，然后 而且我觉得其实那个光感隔离很好，就是像一梦这种皮肤本身已经很好，肤色就很白的女生，其实平时出门涂一层这个我觉得足够了呀。 是的， 根本不需要再上粉底， 我连这个都懒得涂。 哎，那个 以后得精致一点。 那个 MAC 的那个隔离可以给我试一下。 OK OK， 好， 我自己在这边太无聊了， 就是小雨太喜欢种草了， 不是无聊，是很孤独。 孤单， 很孤单。 来，我们给他 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 对，我就因为 遮瑕是吗？ 对，遮瑕，因为我不太喜欢给人打特别厚的底，对，我每次都是要给先给把那个小问题遮一下，然后打薄薄的一层底就可以了。因为冬天嘛，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打太厚的底其实对皮肤来讲都是一种负担。 我可以说非常的喜欢这一款隔离。 是吗？ 我觉得这个很好用，因为我现在自己用的是 CPB 的那一款。 咱俩一样， 但我就是因为想不到其他什么比较， 这个是乳， 它不是隔离，它是一款就是调肤乳。 哦， 对，它是一款调肤乳。 那我就可以买了之后和 CPB 的那款混在一起用。

是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梦。 嗯，大家好，我是萱萱。 哎，那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直播间，选择“潮流梦工厂”直播间进来就可以了。那刚刚呢，在我们上一个时段的时候，萱萱给一梦已经做了一个打底的部分，给皮肤进行了一些保湿呀，包括唇部的打底。那现在过了一个广告时段，我发现哎，一梦好像眼妆已经眼影的部分已经画好了。所以可以让萱萱来讲解一下，她是怎么给一梦打造的这个节日眼妆的部分。 嗯，这个节日眼妆其实我还是会选的一些红色，就是我们之前强推的国货之光橘朵，然后它有一个番茄色，两个番茄色，但是前提是还是要把这个颜色，就是我们这个杏色先涂在眼睛上，有一个过渡，对，有一个过渡， 先涂的杏色， 对，先涂的杏色。 所以一梦现在的眼睛上是两种颜色， 对 吗？ 它应该是三种颜色，杏色，然后加上这个，加上这个混打。嗯，一起涂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最近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眼影，它是用土豆泥做的，就是 Colourpop。 嗯，你就闻到它没有什么味道， 可以吃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最好别吃，因为它里面肯定还会有一些那个色粉什么的，对身体也不会是特别的 OK。 所以你会发现它摁起来有点糯糯的，一会儿你们可以感受一下，特别可爱。然后它这个因为它黏黏的， 这是哪里的牌子？ 就是应该是美国的吧， Colourpop 好像是。嗯，对，然后它这个就特好玩，软软的，然后显色度也是非常的高。嗯，这个呢我可能还要加重一下它的后眼尾。 嗯， 然后最后呢，我可能因为如果都是红色呢，可能会稍微有点膨胀嘛，我再用这个深色的这个在睫毛根部再稍微带一圈。 嗯 嗯，这样的话就会把你的这个眼神给压住。 OK。 嗯， 好的，所以 进行了这个土豆泥这一步。 是的， 好，我们先进行土豆泥这一步。哎，这个眼影真的很可爱。 嗯，可爱。 对， 土豆泥是要涂在眼尾的吗？ 对，涂在眼尾的，把它加重一下，把色彩加重。你会发现眼睛啊，要重的地方，一个是眼尾，还有一个是，如果说你两眼间距稍微远一些的话，眼头可以稍微加一点点重色。 嗯， 提亮一就是挺明显一些哈。 好， 这个眼睛上看，对。前头 也是用的那个土豆泥的颜色。 对， 在下眼影的部分加上的。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人会发现，平时出门正常的妆容不太敢画下眼影，包括下睫毛，会怕说，哎，一画上之后会不会显得很浓重？但是其实我觉得不会，还挺俏皮的。 对，只要你颜色选对了，然后你别画的哪哪都是那个小黑渣渣，其实就会好一些。而且有的时候画后眼尾啊，下眼就是下眼睑的那个后眼尾，它一定就是说是针对眼型的。如果你的眼型是平的或者上扬的，其实你是可以画的。但如果你是有一点点下垂或者下垂很严重的话，你不要画这个。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关于下眼影的部分，因为我看到今天萱萱给一梦用这个下眼影的颜色，会不会稍微有一点显肿？ 所以一会儿我们要加一个这个 深一点的颜色， 把它压一下。 对，稍微压一下。但是呢，你要让你的眼妆看上去是有层次的。我们由浅到深，然后再到更深一层，它有一个层次的。 对，我就说嘛，我说这要全是红的，我感觉特别像东方不败。 有的时候像这种红啊，如果 我觉得非常好看，甚至我觉得它其实一会儿眼影的部分都不用很浓重。 对，它其实夹夹睫毛。 对， 然后稍微在你那个黑眼球正上方带一笔眼线， 对， 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画那个特别深的颜色，就刚才给大家说的那个深色。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就是扒开自己的这个眼睫毛，可以把它画在这个眼睫毛的根部里面，其实也相当于是一个那个虚化的眼影啊，虚化的一个眼线。现在很多艺人他们都是这样画眼线，就是先用粉状给这个睫毛根部带一下，深色粉状带一下，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根部的位置，就是像我刚才说带几笔实的虚实结合，这样的眼线呢看上去不会太凶，而且还能让眼睛看上去 比较自然 的。 现在完成的是画眼线的部分，大家其实也可以跟我们学一下，就算不是节日妆容，其实现在也不流行那种很深非常浓重的眼线， 直的那种眼线， 对， 就显得很愣。其实 我觉得这个人有点凶。看下看，如果说啊，你这个女孩她是直线条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你的眼睛是向上走的，然后有角度的，同时你的这个下颌骨各个方面都是有一些角度的，我建议你还是用这种虚化眼影的方法。这样会看上去温柔一些。 虚化眼影方法的虚化眼影的就是小窍门，可不可以再讲一下？ 嗯，就是我们，你如果自己画，你就这样抬着头，然后把它画在我们的这个睫毛根部的位置。 嗯， 但如果说你是给别人画的话，你可以怎么样？像让人家向下看。 嗯， 然后呢，稍微的轻轻抬起他的这个上眼睑，然后我们把它描在他的睫毛根部。最好是选择一个稍微扁一点的小刷子，嗯，扁一点的薄一点的刷子，这样就相当于拿眼影粉在画眼线， 嗯， 是这样子的。 也可以提示大家，再一次的跟大家提示一下，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收看今天的节目。收看的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啦。我们现在 用 眼影的眼线的部分基本上完成了。 对，行，那他闭上了，他的眼睛有些敏感，然后他比较喜欢画这个后眼尾的眼线啊，因为这样的话会显得这个眼睛的眼线不会这么的突然，而且他可能喜欢稍微把眼睛稍微加长一点。 嗯 啊，来往前看，然后后眼尾的眼线，我们在睫毛根部的时候可以让人家闭眼睛，然后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加长眼线的时候，最好让人家睁开眼睛，然后看着前面，然后最好让他不要动啊！ 不行，我眼睛很敏感， 很敏感。 对对对，所以我总会眨。 向下看，下对，最好还是就是让他睁开眼睛，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哎呀，睁开眼睛画了眼线，跟闭上眼睛看前面，对。画眼线是不一样的。 嗯， 要哭了感觉，我跟你说， 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灯太强了。对， 然后这边也是。嗯， 萱萱是不是稍后等眼线的部分正式完成之后，然后一梦的眼睛只要不需要贴假睫毛，对吧？ 它不需要贴，因为如果是日常妆的话，哈，你不是去蹦迪的情况下， 因为你蹦迪吗？ 我不，我觉得我的觉都睡不够，我真的没有那个精力。 养生型的，这是看前面。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非常养生的女孩，经常会给我发一些图片，她在喝那种什么银耳羹啊、 桃胶 啊之类的。 真的吗？ 对， 看前面的。 她还送给过我那种泡脚的药包，让我去泡脚。 真的假的呀？ 艾草泡脚。 艾草泡脚确实非常好。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有一段时间经常泡脚，我感觉腿围稍微瘦了点。哇， 真的吗？ 我不知道是因为吃的少了，还是泡脚 泡脚泡的，就泡脚。 其实泡脚是可以帮助你那个血液流通， 嗯， 循环的更好一些。所以可能如果要是平时会有一些水肿的情况呀，泡脚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 对，我是比较水肿，因为我特别爱吃咸的。想起来看， 口重嘛， 对，口重就会容易水肿。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给它夹睫毛啊。夹睫毛的时候，我给大家提醒一下，千万不要一下子使劲的夹，然后再拾起来。对对对，你可以就是向下看，分2到3次。哎，首先呢，我们第一段可能用50%的力，先这样来回的去夹，这是第一次。对，然后想想啊，第二次呢，我们可能会用70%的，就可能比刚才再用力一点点啊，就这样反复的去让你的。 我会有点害怕这种睫毛夹，因为我曾经就是被这种传统睫毛夹把睫毛夹掉过。 天哪， 掉了很多哟。 想想看，你 小雨可能太用力了。 有可能是那个， 你的潜台词是我活该。 有的时候你也要注意一下你睫毛夹的这个垫儿啊，这个垫儿是不是它还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因为有的时候用的时间长，它这会有一个窝， 对， 然后有一个窝的话，它就容易像你说的夹断。 所以后来我自己在家里用的那个睫毛夹，都是之前一梦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种草的那种，就是无印良品的那个便携式的。 我觉得那个 夹起来很好。 那个我还真没有用过，因为我觉得那个好像就它有点粗，我就有点看不见，可能如果给自己用的话会好一些吧。我特别爱用的就是资生堂的。 我也是资生堂的。 对， 资生堂的确实效果好。 它的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挑睫毛夹的时候，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最好少买欧美品牌的睫毛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弧度未必 不适合亚洲人 眼睛 哦，连这个都会有区别， 有区别。它这个弧度，它能让你用得很顺手。 能不能顺便跟我们种草一下，怎么选择海绵蛋？ 海绵蛋这个，哎呀，这个只要反正我每次看海绵蛋，我都会看它的这个在放大图， 嗯， 就是它放大图如果坑坑洼洼特别多，说明它很吸水 哦， 也就是说明它很吸粉，所以我每次都买那种就是密度稍微就是厚一点的，就是感觉上就不是这么的爱吸粉的那种，然后用着吧也会稍微时间长一点， 嗯， 好，好，睁开眼睛。OK 啊，然后呢，我们就给刷一个 涂睫毛膏。嗯， 睫毛膏呢，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小刷头的。 睫毛膏用的是哪一款？ 恋爱魔镜。但如果说啊，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如果说你睫毛很长，我觉得你其实可以不用这个睫毛膏，你就用这个就行了。这是个雨衣，这是个雨衣呢。同时它还有一些，我可能有点，就你可能看不清楚，太小了，它有一点点纤维状，它能把你的眼睫毛加长。然后同时它还 效果很自然， 不晕染吗？ 它不晕染， 要不然用这个吧。 它没什么， 我特别怕晕染。 行，好吧，那用这个。但是它可能就是从 效果比较自然， 对，它可能从浓密程度来讲就不如真正的睫毛膏这么的好，嗯，但是它可能就刷完之后就一天，你只要不洗它，它都不会塌。嗯、 关于睫毛膏的选择，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晕染，哎。 嗯， 还有就是要 对 稍微有一些防水的效果，因为你知道女生可能不知道在什么场合就 黑了， 有可能会哭呀，或者出汗呀，然后眼睛周围分泌出一些油脂啊，可能都会造成晕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睫毛膏和眼线的选择。 嗯，好，就决定再稍微夹一下那边啊。 嗯，现在已经完成了一边的睫毛。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因为我们都是实时来进行直播，今天这个节日妆容，大家可以发现其实我们用的时间也没有很长，到现在为止大概加上打底的工作也就大概进行了20分钟左右。 对，因为日常妆其实并不是说像我们舞台妆你需要这么浓妆艳抹啊，你只要突出自己最好看的一个点，或者说把这个特点突出来就可以。 是的，而且这期间还有我们来跟大家聊天啊，讲解的还有广告时间，所以如果你学会了这款妆容，可能平时在家只要你自己精心一点，可能10分钟左右也是可以搞定一个比较精心的妆容。 没错，女孩子最重要的当然是眼睛，只要你把这个睫毛和眼线稍微的给带好了， 嗯， 其实就很简单。 对，心灵的窗户嘛。 对，现在会觉得没有任何负担感。接下来我们换眉毛啊，然后换眉毛我们选一个稍微斜头的刷子。 一梦其实本身眉毛长得很好，它就是眼尾的部分稍微有一点点浅，我觉得只要加强眼尾就可以了。 对，是，而且它眼头这个有点圆有点尖，把眼头的这个地方稍微给它调的宽度 对， 就是适中一些就可以。嗯，然后当然画眉毛最重的一笔要先从眉峰开始啊，我们现在眉峰把它颜色填上。 嗯，选择的是什么颜色？ 选择的是一个Kate 的眉粉。 对，它这个眉粉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我买的那个不是特别深，有的时候我画眉毛爱用这两个颜色混合在一起，如果有的时候你觉得鼻侧影不够，你也可以直接用它 哦。 因为它这个颜色特别的淡，就看上去好像没有画， 我觉得是不是甚至可以用它来做眼影打底都没有问题。那个 没问题，没问题，它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这个肤色一定不要太黑啊，如果要是说肤色比较深的话，那可能这就不合适了。 好，这边这盘眉那个染眉粉， 眉粉啊， 眉粉上色效果很好。哎， 对， 小雨你没有用过这个眉粉吗？ 就是自然，我不画眉毛。 对对，你不画眉毛。对对对， 是吧？ 我不画眉毛， 我用的是 Bobbi Brown 的那个眉粉，也很好用。 因为我从来不画眉毛，所以我看别人画眉毛感觉很神奇，就是 对，我也觉得 哎，就画上了。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选颜色啊，就是你看它的颜色，对，它要眉峰，还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眉峰一定要给它稍微这个尖度给它画出来。一梦不太喜欢那种无辜的那种感觉，他是喜欢有一些态度的那种状态。 你这个形容 对，无辜的就是平眉，然后没有角度的，然后 有一些态度的那种个性的，可能就会稍微有一些尖锐感啊。 有态度要干嘛？是要去打架吗？ 不是，就是我 星座使然，我觉得。 不过我们节目当中还是不提倡大家相信这些星座的。 对对 对, 对, 对、嗯、我们还是这个唯物主义的。 是的， 嗯， 非常好。这个液体的这个，我特别爱用液体眉笔啊，因为，我觉得液体眉笔吧，它可能的这个显色度不会这么的高， 嗯， 哪怕是一个所说手残党，我画错了也看不出来。 我想问一下，液体眉笔难道跟眼线笔有什么很明显的区别吗？如果我用一个棕色眼线笔画眉毛可以吗？ 最好如果说你的技术很娴熟的话，是可以的。 哦， 但如果说你技术还是不是特别好的话，我容易出错，然后容易画不准的话，你还是用液体。它两个的区别其实就是，如果我是眼线笔的话，你看眼线笔它可能画一笔就很深了， 嗯， 然后液体眉笔它画一笔其实是看不出来的， 哦， 就非常浅， 嗯， 而且呢它的尖锐度是我非常喜欢的，因为我特别喜欢在这个眉尾呀，还有眉头啊，稍微的给它把这个眉丝感给它画出来，因为眉尾和眉头其实是我们最容易画出眉丝，然后最容易显得眉毛是自然的那个两个点，因为到眉峰中间我的眉毛已经太多了，你再怎么画眉丝已经看不出来了。 嗯， 好，我们再把这边的眉毛给它画一下。还是用老方法，我们要先把最重的颜色放在我们的眉峰的位置，然后呢剩下其余的颜色我们可以稍微的带一带我们的眉头或者是眉尾啊。 好看， 我特别喜欢用眉粉先把大轮廓形画出来，画完这个大轮廓形之后呢，你再用那个我所说的眉笔也好啊，或者是液体眉笔也好，你再给它勾勒那些细节的东西，这样就会让眉毛看上去更自然一些。我不太就是习惯的就是用那种就是用那种就是这儿画一条框这儿画一条框往里面涂颜色，我觉得那种可能会容易看上去不是这么的自然。如果 小学生填色吗？那是 对填色 真的有那种美妆博主会教大家、 但是那种可能会比较简单，但是那种其实也是可以用的，但你要记得当你填完颜色的时候，你再拿一个干净的眉刷把眉上线眉下线先去一下就好了，那样可能会稍微的比较容易掌握一些。 截止到现在呢，一梦的妆容已经算是完成了一大半。 对， 整体看来现在还缺的是修容以及口红的部分，但整体看来已经非常精致了。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看一下，从刚刚素颜到现在被画了一半的节日妆容的一梦，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来稍微把眉毛给它稍微 修饰一下 一些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眉尾啊它一旦往下长了，你就会觉得这个眉毛成八字形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眉尾的修饰。很多化妆师喜欢那个就是妆前修眉啊，其实都可以。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感觉很神奇。 这是一个电动修眉刀。 哇， 你要看吗？ 我很想买哎，看了之后 你看看吧。对，电动修眉刀， 哇， 手残党进那个慎用啊！ 啊，真的吗？ 如果说不是特别会画的话，不是特别会修的话，容易咔嚓全修眉，一修就没，容易导致你这样的效果。 其实我们平时选择那种普通的修眉刀就已经很好用了。 对，其实没事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普通修眉刀。好，眉毛画完了，接下来呢，我们给它选一个腮红了。 哎呀，一梦实在是太美了呀！ 啊、真的吗？ 对， 真的吗？谢谢， 很好看。 然后给它选一个腮红，那么我先给它选一个这个相当于是豆沙色的，浅色豆沙色。 要几种颜色叠加在一起吗？ 我是想拿它和这个粉叠加，甚至是可以用它和我们这个应该是番茄红啊，这两款。去叠加，但是 我觉得和番茄红叠加吧， 对， 可能效果会比较好。 还是要先上浅色，浅色也就是说会把我们的这个层次感画出来。它这个是有一定的珠光的啊，里面。你说其实不用笑。 轩轩，你刚刚不是说一梦本身是自带腮红吗？ 对， 这种情况它如果涂了这两种颜色，会不会显得有点太红？ 你要看唇， 如果说是纯是那种就是特红的话，其实可以稍微少量的带一带就可以了。那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显色度也不是很高，比较弱。然后呢，像这款呢，你看啊，我刚才是用刷子的背面，然后去蘸它的大体的浅色。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深色的时候，我们要用刷子这个尖儿一小部分，然后稍微点一点点，因为它显色度其实还挺狠的。然后我们去画它这个最中间的颜色，就来一点点就可以了，画画圈，对，给它打打圈，好的。最后我们要开始画唇了，唇呢我给它选了两个颜色，但它都是大红色，这个非常正的颜色，一个是唇膏，还有一个是一个是我们的唇，这边是唇釉啊，这两款颜色最后修吧，因为我在给你打底的时候已经把你这个修容已经做了。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的间隙我们会来给一梦完成唇妆和修容的部分。在稍后的时段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在唇部需要注意什么， 对， 去怎么涂的，一会儿我们来跟大家有一个详细的讲解。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一会儿见啦。 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浓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

怎么过涂的？ 嗯，我们唇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我可能就拿了一个就是比较浅的一个比较也是比较深的一个正红色，应该是 Make Up Forever 的一个小试用妆，然后用它简单的把这个唇形就是勾勒了一下，然后但也是淡淡的，因为你要知道像这种大红色正红色，如果你涂得很清晰的话，那它的少女感就会减弱。 嗯， 所以说我们边缘线就是先轻轻勾勒一下，然后呢把这个颜色先铺垫一下，然后最后拿那个我们3CE的那款唇膏直接给它把唇中 勾勒的时候用的是哪一款？ 勾勒的时候就用的这个一个试用妆。 哦， 其实你勾勒用哪个都行，只要别跟它颜色差太多就行。嗯，因为那个它勾就是我们所说的唇釉啊，它有点不好控制，它勾勒不了。嗯，我一般都是用这个膏体的先给它勾勒一下唇形。 okay. 然后最后再拿那个像填色游戏一样拿我们的唇釉给它大面积的涂颜色。然后像这样的话呢，同时我还之前给大家种草了一个就是眼影刷，是圆头的眼影刷。然后呢我们唇中间先把厚厚的颜色涂上，然后最后我们再拿这个眼影刷把这个边缘晕开。 哦， 但是你要记住千万不要就是晕到你那个勾勒的线以外的位置。 嗯 啊，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它很红，但是呢它还会有一些少女感，原因就是在于它唇边缘是虚化的。就是这样， 非常好看。 这 样啊， 对。哦，我现在从就是镜头里看我这个嘴巴真的好红。哎， 很好看。你要不要回来？ 哦，我要回来。 平时在节目当中我跟一梦都是那种会比较抗拒大红色嘴唇的女生， 对， 会显得有点凶，但是今天这个红色我觉得完全没有，就是元气的感觉。 对，是吗？ 嗯，很好看。 好，我把我的镜头再切到近一点的，这样看看一下。所以确实是，就是主要是这个妆容，就包括我今天这个腮红也是，我平时不可能会涂成就这个颜色的腮红。 嗯， 对，粉一点或橘一点的。 对， 对， 它是其实还是会偏 橘红一些的， 橘红一些， 对，橘红色系的那种。 嗯， 对， 其实蛮好看的。 嗯， 对，我们说完这个妆容的这一部分呢，我觉得，节日嘛，它不光妆容要好看，其实我觉得加一些小小的修饰会更好看一些。 对， 嗯， 对，我觉得小雨可以试一下， 因为我是有耳洞的人哦。 太好了。 对，除了这个耳洞，我想要不要给小雨就是加那个亮片 啊？眼线， 我想让小雨加个眼线， 可以啊， 画个痣。 对， 可以。那我过去好了。 对， 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边试那个耳饰，然后一边加眼线。 好，没有问题。我们小雨现在移步到我们嘉宾区。 好。对， 就稍微给他加一个眼线就好了。 现在小雨已经有这个眼线和眼影了，就稍微加一点点，后面加一点眼线就可以了。 很想看啊。 对， 小雨这个眼线， 小雨可以把话筒拿下来，然后对。 你这眼线是不是也用眼影粉虚的呀？ 不是， 就是很浅的画了一层。 对， 对， 对，这样非常好看，我觉得。就我还是要保留它原先的那个眼线的那个样子。 其实我是这样，我就是用的黑色眼线笔，但是我怕它太浓了，所以画完黑色眼线笔之后，我会故意为了让它浅一些，制造一个自然的效果，所以我在它那个上面叠加了眼影。 对，这样也 哦，是这样的，还蛮 天哪，太聪明了呀， 非常好。现在看， 所以看起来， 所以小雨你用的是 Kiss Me 吗？ 对， Kiss Me， 嗯， 万年都用 Kiss Me。 哎，但 Kiss Me 好卸吗？ 很好卸呀。 对， 也很好卸。 我就是一直用那种会用油状的， 眼睛可以看前面。对， 然后直到我以前都是那种不会用眼唇卸妆液的人，直到一梦给了我一瓶，我才开始用。 开始用。我们就稍微 我入手了那个 Kiss Me 的睫毛膏和眼线笔， 都很好用。 然后我现在还没敢画，因为我同学说很不好卸，所以我一直没敢。嗯， 睫毛膏会不好卸， 嗯， 但只要你用它专门的那种眼唇卸妆液 就没问题，就我给你的那个就可以吗？ 对， 好， 再下看啊。其实我觉得也没有这么难卸吧，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大家其实以后在画这个眼线的时候，睁开眼睛，我还是把它眼线稍微拉长了一些，然后画眼尾稍微加粗一些啊，然后给它一会儿点一个小桃心， 开心。 我也没有整条，就是整条眼线都画，因为我也是想从中间开始，然后一直慢慢拉到后面。如果因为小雨本身长得就果敢，欧美性很强，从头画到尾的话，可能还是会有点凶。然后这边也是。 好，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一直播还有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内容。现在我们萱萱化妆师呢正在为我们小雨呢画这个眼线的部分。因为我们今天说了介绍几款眼线给大家啊，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这个图片。 现在给我点桃心了，激动人心的时刻要到了。 好，那我们等一下再看这几款眼线哈。 对，你平时是不是特别爱把头放在这儿撩？ 对， 对吧？那我们就在它这个容易露出来的地方给点。 好。 但不要求大家两边都点，你只点一个就可以。 OK。 然后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稍微往这个我们靠颧骨的位置啊稍微画一下下，对， 好， 一个小桃心就有点像小痣的感觉是一样的， 只用眼线笔画就 OK 了， 我觉得用眼线笔画就可以了。但桃心应该挺简单的，大家应该谁都会画。 对， 但是你的这个眼线笔啊，千万不要选择那种就是不好干的，一定是选择速干型的，否则的话它可能会在脸上停留的时间稍微久一 些，糊成一团。 对，糊成一团感觉很奇怪。 对， 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其实还可以给它眼睛上加一点点亮亮的东西。 好， 我们可能在家的时候呢，我会选择那种特别小颗粒 小星星啊，对，小圆颗粒啊，就那种的， 这个 叮叮的，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啊，它是个小星星的那种小亮片，这个其实是美甲材料。对，是美甲材料。然后呢，我们在弄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如果说你是想长期带妆的话，那你就是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防过敏的睫毛胶去贴它。但如果我今天只是给它示范一下，我不想让它这样出去，那我就可以用一个我刚才给伊梦涂在嘴上的唇油。但是这个唇油一定是那种稍微降一些的，而不是说真正的是油质感的很强的，你会发现它是比较降的啊。然后我们， 小雨，你知道吗？你点了这个之后很像杨丞琳。 真的吗？ 真的真的很像杨丞琳。 我们 就因为杨丞琳就是标准的一颗痣嘛。 对， 而且她很漂亮，很少女。 对，我也是非常的 好， 我也很喜欢杨丞琳。 而她最近好像更好看了，我感觉。 对，有一些就是成熟的味道。 她是那种又成熟又可爱。 对， 我再选一个稍微就是别这么小的这种钻， 就是在这个节日当中我们在眼睛周围啊加一些这种亮片呢，其实我觉得更有节日的那种气氛。对， 我们在点的时候啊，你注意让它眼睛平视前方。 哇，好好看啊。 对，你不能就是说 真的很好看。 会不会很村儿 啊？不会。真的没有 没有， 就是镜头前可能有点，还是挺明显的。 镜头前能看出来吗？ 对，差不多，一点点。 然后呢，下面加一个小星星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让自己，再布灵一点，要当夜店里的那种布灵布灵女王，你可以再多一点。 为什么他刚才说会村儿可能就是这种材质用的太多了。 这种材质用的再多，小雨话筒 对， 它就会村儿。 所以说呢，我们稍微 零星的点 一 点点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你没有必要把自己弄得这么的 rich 啊，是不是 rich？ 好可爱啊，萱萱。 就让他眼睛平视前方的时候，给他放在他黑眼球正下方。 OK， 这样的话就是黑眼球，你会觉得眼睛波光粼粼的，非常好看。 对， 这边也是放在他正下方。就到此为止了， 好看，到此为止。 对， 好， 在家的话，就像我们小雨姐说的，可能会村了。 小雨正好就坐在那里可以不动，就是因为等一下，我们看一下时间啊，我们时间还是够的，还有十分钟。 对， 想就试一下那个耳饰。 耳饰，其实你会发现，就如果说啊，像小雨这样的喜欢把一侧头发放在这边的话，她之前穿的是黑衣服，是不是？我们其实可以根据她的眼妆。 而且它身上都是星星， 对，给它加一个星星的这个布灵布灵的成分， 很适合， 对， 非常适合。但是像这种大款式的，你只能戴一侧， 对， 如果两侧都戴，你会觉得 怪怪的。 嗯，其实耳饰还真的蛮修饰脸型的。嗯， 对，嗯，非常修饰。 不行，搞得我真的好想打一个。 去打吧， 你陪我好吗？ 好呀，我可以陪你去啊。 我自己不敢， 你自己不敢， 我觉得很恐怖哎。我觉得万一耳朵烂掉怎么办？ 这个你只要护理的好，不会有问题的。对，这样 是不是就扎一次就可以了？ 对啊，扎一次就好了，你还要扎几次？ 我又不是说那个耳洞会长死吗？有的时候 不会，你扎完了之后一个月之内，你的耳朵上要一直带一个东西， 银针的， 对， 银棒， 对， 嗯， 对，你们 帮助它愈合。 没错，你们在买耳环的时候也会买银针的， 嗯， 千万不要。 你们有人夸赞一下吗？我觉得我现在很好看， 好看，好看，真的是好看的，好看，好看。 它只要戴一边就可以，而且很时尚，而且比较和它的服装和它眼妆都会比较搭。 天 哪， 根本不想摘下来，就想直接带走。真的假的？ 送给你，我还有一个，我当时买了对称的，我发现我天，我戴上对称，因为我脸圆，我每次买的都是长的。 我看，那我就带走了。 你带走吧， 太开心了， 很好看，很好看。我就觉得每次戴俩特奇怪，我只能适合戴一个才好看。 太好了， 好看，这个真的很好看。 好，然后我们再换一下别的，一会儿再给你戴上来。 好， 好的。 啊， 疼吗？ 慢一点， 一点点。 Sorry， 没事没事。 这个先给你放。 好的。 然后呢，就我吧，特别喜欢买奇形怪状的，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插座啊，插头，这个 啊，在底下是一个插头， 对，是个插头，嗯，这个可以两边戴啊，嗯，两边戴。但是我每次其实也是像这种特长的，我也只戴一个。嗯， 我有的时候经常只戴一只耳环， 对， 是因为我懒得戴另一只。 反正另一只头发挡着也看不见， 对， 这个也可以，但这个可能就是对称性会比较好一些，嗯，可能也就是说它会让人感觉就是你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嗯，还要戴上看一下啊。 好， 但我觉得其实它今天这个状态其实还是那个星星的是最配的。嗯， 对对对对对。 但我们都给大家看一下， 你等会儿就可以带出去了。嗯， 对 对， 可以这样回家了，我觉得。嗯，哎呀， 提前过节。 哎呀，我特别害怕给人家穿耳洞啊，我哎呀，好了好了好了，特紧张，一到这个环节。 好， 好了。 哎，这个也很好看哎， 这个金色的也好看。 天呀，我不行，我真的要扎耳洞了。 像它其实 关键我觉得这个不扎耳洞嘛还省了一笔钱。 扎耳洞你会买很多耳环。 我会，一定会。 然后我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啊，因为你会发现小雨的脸它有果感，然后它这个是有弧度的，而且它是长的，就是又能修饰脸型，又能看让人看上去比较温柔。 Okay。 这个也是星星款，我今年就可能特别喜欢星星款啊。 嗯， 可以，大家都安利一下。 你能把你购买耳环的店铺一会儿推荐给我一下吗？ 没有问题。 天哪， 就我买的耳环都是 长的。这个时候就觉得我是个局外人，完全插不上去。 长耳环很好看。一会儿我要下节目之后要跟萱萱来要一下地址， 对， 交流一下。 对， 这个就是颜色的，其实也能搭配上啊，因为它服 装上有这个是 OK 的，就黑色嘛，今天搭配颜色也没有问题， 黑银、黑金都可以， 对 对， 对， 或者黑绿都可以，这个颜色， 嗯，对， 这个我觉得其实一个也行， 嗯， 这个 其实一个也是 OK 的， 因为它这个也是比较长的， 对， 嗯， 也是好看的，但我还是更喜欢刚才小雨那个星星的那个 星星那个，是 对，哎，我其实很想看小雨戴那个红色的那一 个 桃心，就是最基础款嘛，应该算是 这个就很百搭，对，这个基本什么脸型都可以，我们再给小雨解释一下这个啊， 嗯，好的。 我每次戴这个都是哎你自己戴吧，我好害怕，我都有点怕扎到人家。这个其实跟嘴的上的颜色是非常合适的， 嗯 嗯，因为它是红色的，嘴上也是红色的，这边也是。OK， 好看， 对。 哇，好少女， 真的吗？ 真的， 心就会比较少女， 就是你现在就是个，就是十，你现在十六七都不到十八岁耶， 哦，很喜欢哎， 对， 很好看，啊，不行，我要扎耳洞，我要扎耳洞，我一定要扎。 那你18年结束之前扎一个吧， 扎一个，对，迎接就是新年新气象嘛， 嗯， 对， 嗯， 然后。给大家再安利一个，就是这种，就是看上去就会比较，就可能不太适合他今天的衣服啊。 嗯， 就如果说你是穿像我白衬衫， 或者是那种黑衬衫，其实都可以。但是稍微正统一点的话，你们其实是可以试一下像这种珍珠和金属搭配的这种感觉的。 嗯， 我们先给它戴一下看看啊。 好的。 并不像它那个金色的这么的显，因为它服装的原因。 好，我们再让小雨再试一个最后一个这个耳饰，给大家展示一下。 因为这个可能就会看上去比较职业，而且你会发现它这个珍珠的那种光泽不是那种特别亮泽，它不会显得特别轻浮啊，它会觉得特别的就是高贵，或者是说 你真的很会聊，非常会形容这些东西。 它可能会让人看上去比较高级，只能这么说，就是高级。有的时候高级其实是从质感上判断的， 对， 这东西如果很亮很闪，它并不是很高级的。那如果稍微温润一点的这种光泽，加上一些亮闪的东西，它往往会有一些，它比较时装。它如果今天穿那种就是西装，或者是 你 职业的 连的那种裙子啊，就是高领的那种，会比较适合一些。 对对对，它 而小雨个高，其实我觉得 很模特。 对， 它搭什么高？ 这个其实也好看哎。 对， 对， 那你看一下。 这一款其实也可以 哦，这个也很好看哎， 要跟服装搭，还是再职业一点。这个 对对对，这个职业一下。 但我觉得今日最佳还是那个金色的那个星星， 快给 它 戴上吧， 戴上 它已经迫不及待了。 小雨，对，那个小星星，当时我在戴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它老有叮当叮当叮当的声音，叮叮，就有的时候吵得我有点烦，你知道吗？但是好看呀，没关系， 就为了美嘛，吵一点无所谓， 无所谓，这都不叫事儿。 但你今天也没有戴耳环哎， 因为我戴了一个 choker， 然后上面又搭了一个长链，所以 你觉得 戴 耳环就有点太 多 了， 对，就有点太豪了。我就每次我都是只戴一个，要么就是说戴耳环，要么就是戴那种就是特别丰富的那种项链， 好看。 好，我们小雨回来了， 开心。 成， 我现在回去了。 好的， 你给我换一 个。好的，我们小雨现在已经回来了啊，然后戴了一个， 给我一个特写呀。 对，很好看。只不过我们这个导播间的这个光啊，有一点点的问题，对，就显不出，就是小雨的，他这个眼睛下面贴了这个亮片， 看不到吗？ 看不太出来， 看不出来， 但是很好看，很好看，哎，这样看真的好好看哎，就加上这个口红，就是这个3CE的这款口红，我要拍一下， 拍吧，再涂一层。 所以大家如果每个周六来关注我们潮流梦工厂种草了没环节的话呢，你可能也会变得越来越好看，会被种草很多各式各样的妆容，包括我们。节目当中一直提倡给大家的也是说，一个东西，任何一个类型的东西，不是要买最贵的，而是一定要买最适合你的。 没错， 对，适合你自己的，不是最贵就是最好的。 是的， 对，你看， 就像我们节目当中试了很多平价的腮红啊、眼影啊，还有口红都非常好看， 对， 质感也很好。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些东西跟它的价格，尤其是彩妆，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对对 对，尤其对女生这些来说的话，不是说最贵的就是最好的，真的是这样的。 我们在那个导播间可能有一个刚刚来接班的导播老师，他好像很喜欢我，所以他给我一个近景。 对，真的是看到了近景的话，能看到那个。 是暗恋我吧？ 你这有孩子的人了， 这么说。 好，今天时间呢已经是到了18:50，我们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到年底了，我们的节日呢都纷至沓来，所以在这个节日当中呢，你选择一款元气少女，包括就是符合这个节日的这个妆容，我觉得还挺喜庆，挺开心的。 对，是的，给自己换一种心情，也给了自己一个花钱的理由。 没错，犒劳一下自己。 其实做完这个节目，今天的这个节目，我决定要扎眼，对，扎耳洞。 真的吗？ 对。 那你什么时候能上完健身的节目决定开始健身？哎，最好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下个星期二的潮流梦工厂健身板块当中呢，我们因为可能是今年最后一期的健身环节了， 对对对， 也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下一周的时候我们会请来之前就经常做客到我们节目的教练，专业的女教练 Tina， 然后呢来跟大家聊一聊针对于女生健身的一系列的问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关注一下，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锁定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关注到982所有很精彩的视频直播了。 是的，我们潮流梦工厂呢，不光是让你就是外表看起来美，然后你的身体呢也要棒棒的。 对， 对， 也是跟你在讲这句话。 对，我也给自己说了。 来，今天也非常感谢轩轩来帮我跟一梦，都感觉换了一个人一样，整个心 心情也是换了一个， 对对， 上去吃饭， 提前过节了， 对，提前过节， 非常开心的两个小时，也希望大家在下个星期六的时候还是锁定我们潮流梦工厂的种草了梅环节。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 挑战新歌声， 我是小雨， 大家不要走开，我是一梦，好，我们下周再见吧， 拜 拜。